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讲一本书，叫做《动物农庄》。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农场的主人对待农场的动物，他就用了各种不人道的处理方式，例如动物如果不够勤奋就会被鞭打施暴，动物的一生都会被剥削，能够生存下来的亦都是那些被迫工作直到筋疲力尽的动物，而没有劳动价值的就会遭到残暴的杀害。在农场主人回到去主宅就诊之后，农庄的夜晚就会有集会，在他们当中老猪是比较有名望的智者。老猪就提到所有人的辛勤，包括鸡所生的蛋、牛所付出的努力、母牛的牛奶、农作物，这些都是动物辛勤而来的，而农场的主人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他侵夺动物所有的利益，剥削动物应有的生存权利，为了利益不惜牺牲动物，将他们卖到去市场里面。老朱就认为只有造反才可以将人类在统治的位置拉下来，只有自己当家作主才有美好的生活和出路。他提到造反的前提是认清敌人，凡是用两只脚来行路的就是敌人，而唯一用两只脚来行路的就只有人类，动物是不可以杀其他的动物，凡是动物就一律平等。几日之后老猪死了。老猪虽然离世，但是他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带给动物生活的盼望，所以农场里面的秘密活动更加频繁。在所有的动物里面，主导会议的就是猪，因为最聪明的始终都是猪，其中主导会议的就有两只公猪，一只叫做雪球，一只叫做拿破仑。雪球敢发言，有很多计，他有领导人的特质。拿破仑不喜欢讲话，但是有计谋，有政治的头脑。还有一只叫做枝渣的小肥猪，好好口才，有将白的讲成黑的能力。这三只猪将老猪的教导汇成了一套思想的体系，他们叫做动物主义。有一天农场的主人琼斯先生不记得了喂食，那些动物饿到完全不行了，索性自己打开个饲料箱拿东西。农场的主人琼斯发现到动物自己拿东西，就拿起他惯用的鞭子不断暴打，但是今次的暴打行为将动物一直埋在内心的怨气完全爆发出来，这一下将琼斯吓坏了，他立刻逃跑。驱赶了农场的主人之后，动物就兴高采烈，终于发泄了一口气，而这一刻农场就属于动物了。没多久农场的主人就带领了他的雇工企图夺回农庄的控制权，然而雪球却带领了一众的动物进行了大反击。农场的每一只动物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将敌人赶走，这个战役叫做牛棚战役，同上次一样纪念动物的造反成功。而今次他们定落了七戒，分别就是两只脚行路的都是敌人，四只脚和有翅膀的都是朋友，动物不可以着衫，动物不可以睡床铺，动物不可以饮酒，动物不可以杀其他的动物，同埋凡动物一律平等。在革命成功后的开始，动物农庄里的动物确实是感受到真真实实的快乐，他们工作跌下来的谷粒他们一点都不会浪费，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带着自己当家作主的心情工作。野马 boxer 是这个运动最大的劳动者，他甚至叫公鸡早上提前半个钟头叫他起身劳动，他们星期日不需要工作，下午都是娱乐活动的时间。在雪球的领导之下，那些猪将用具仿腾出来作为自己的指挥部，在里面学习打铁、木工和其他必要的手艺，亦都兴起了产蛋协会、再教育协会和羊毛争白运动。雪球在他的演讲里面经常提到大家要识别大家一致的敌人人类，因为除了猪之外普遍其他的动物的知识水平不高， 所以需要形象化和口号化。譬如说，人的区别性标志是手，用来做尽一切的坏事。这个就是四只脚好，两只脚坏的口号来源。雪球主张全民教育委员会这些活动，而拿破仑却不感兴趣。拿破仑认为做好武力防卫工作比教育来得更加重要。在教育上，他宁愿专注于小动物，因为动物从小教育比老动物来得更加有效。有一天，有九只小狗出生，拿破仑就将那些小狗在小狗的母亲里面带走，说要教育他们。从此之后，大家就很快忘记了这件事。雪球和拿破仑随着日子的过去而逐渐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势力。凡是雪球提议的主张，往往都受到拿破仑的反对。而他们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件事，就是雪球想建议做一个风车。建造风车是一件大的工程，但是好处就有几点。第一，能够为到农场提供发电；第二，在冬天里面提供到温暖；第三，为到各种的工具机械提供能源，减少工作量。但是拿破仑就不同意了，认为风车不实际，费时功夫多，动物应该是努力去生产食粮，同时去增强防卫的。由于雪球在风车这件事上面说服了大部分的动物，支持率高，拿破仑在理据上毫无辩驳之力，所以想藉着武力想将雪球铲除。拿破仑突然一声令下，放出了九只恶狗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雪球施下攻击。而这九只凶猛的恶狗，就是自小被他领走进行洗脑教育的小狗。雪球逃跑得无影无踪，连动物都吓到不敢再出声。从此，拿破仑成为了农庄的唯一领导人。而与此同时，九只忠心的恶狗跟在他身后，有意见的动物都不够胆出声。另外，芝渣作为宣传的部长，亦即是拿破仑的传声筒代言人，专为拿破仑讲好说话，管治动物庄园的意识形态。哪一个对拿破仑的管治作出怀疑，芝渣就会即刻作出纠正和镇压。维持动物庄园内各人对拿破仑的忠诚和赞赏。此外，拿破仑取消了过去的动物自由集会，改为宣读命令大会。令动物最意外的是，先至过了三个礼拜，拿破仑就宣布风车计划重启，而且动物的粮食要减少，以维持建造风车的成本。而拿破仑的发言人芝渣就说，拿破仑其实是打从开始就想建造风车，只是因为雪球是一个危险的角色，而且有相当坏的影响力，所以就不能够认同雪球的主张，各人就被说服了。那一年的开始，动物们就开始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。风车还未建好，拿破仑就宣布要开始和其他的农场做贸易，因为以后必须要花更多的钱，所以要增加干草、小麦和鸡蛋的产量。但是拿破仑要和人类进行买卖，会不会违反了动物农庄的规则呢？动物农庄的四足动物看见拿破仑和人类谈判平起平坐，都会感到一份自豪感。然而，人类表面上对拿破仑尊尊敬敬，心底里面对拿破仑就是一种鄙视，想占尽拿破仑的便宜。作为领导层的猪亦都开始搬到去农场的住宅，那些猪就认为作为尊贵的领导层，为了要符合身份，都是必须要睡在床上面，牛奶和新鲜的苹果亦都要送到去住宅里面，而且今后那些猪亦都可以睡多一个钟头才起身。风车终于建好了，动物们做得比以前更加卖力，他们觉得再忙都是值得的。可惜就是有一晚风车倒塌了，大家看到辛苦的努力化为一堆乱石，无不感到一片惘然。虽然找不到证据，但是拿破仑却一口咬定是自己的政敌雪球所为，下令追捕雪球。 边个揾到雪球，就授予勋章同埋苹果作为奖励。风车嘅重建要加厚一倍，呢个意味住动物嘅工作量要增加。动物已经唔似过去咁样充满希望，信心亦都开始动摇。只有忠实能干嘅一匹马 Boxer 从来未失去过信心，辛勤咁样工作。粮食短缺，眼见就嚟要饥荒啦。拿破仑为了向外界隐瞒事实，在船货里面抽了沙，只有外面那层才有粮食，制造了粮食充足的假象。拿破仑为了解决急切所需，就跟商人开始签订更加多的鸡蛋的合同，强迫那些母鸡必须交出更加多的鸡蛋，如果不是就会断母鸡的粮，交不出的母鸡就被断粮而饿死。而饿死的母鸡被埋葬之后，就跟外界说他们只是因为生病而死亡。每当农场有些什么异常呢，拿破仑就一口咬定是雪球这个外部势力暗中生事，大家就心感不安，包括猪也都开始不接受这种说法。这一次就连拿破仑的喉舌之渣也都开始控制不到场面。突然之间，拿破仑就叫出他的猛狗攻击那些猪，他们的耳朵被咬到流晒血，更加攻击有份提出意见的 Boxer。 Boxer 并不是一般的伙食，他非常之厉害，一下子就将其中一只恶狗制服在地上面。但是 Boxer 却认同拿破仑的权威，竟然询问他怎样处置那些恶狗。拿破仑本来想处置 Boxer，他因为 Boxer 的愚忠而吓了一跳，即刻示意 Boxer 放了一些恶狗。因为看到 Boxer 有超强的力气，拿破仑对 Boxer 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行动了。往后有更加多的动物被处决，似乎动物杀动物已经被慢慢接受了。 Boxer 想来想去都想不通，革命到现在总是出现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恐怖和屠杀的惨况呢？他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工作呢？是不是应该要更加努力工作呢？慢慢因为拿破仑身边的恶狗，大家都不够胆讲自己的想法了。新法令颁布，英格兰的森林从此被禁唱，从此大家都不可以直接称呼拿破仑，要称呼就要称呼为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。而芝渣在讲到拿破仑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，说拿破仑何等智慧超群，有几善良，有几多的爱。总之农场里面出现的好事冚唪唥都是归功于拿破仑。芝渣也都写出对拿破仑的赞美诗，与七界相对，对拿破仑表示赞许。拿破仑害怕被谋杀，所以新添了一个职位，找了一只小猪帮他试食，以防被落毒。有很多传闻说准备和拿破仑进行木材贸易的人残暴不仁，经常虐待动物。拿破仑就澄清没有这一回事，但是过了没多久却宣布将木材卖给对家。这个举动令到动物大为惊讶，将木材卖出却发现换来的是伪钞，令到拿破仑非常之愤怒，对家发动攻击。拿破仑去信要求援兵帮助，援兵却没有出现过。这一仗虽然险胜，战况却极为惨烈。芝渣没有参加过战争，他在战争之后走出来庆祝抗战胜利。这个时候 Boxer 大为惊讶，因为很多的同伴死了，风车没了，为什么还值得欢呼呢？芝渣回应说，因为战胜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大事，当然是值得庆祝了。拿破仑开始戴起过去农场主人所戴过的帽，又开始种起大麦想酿酒，将七戒中凡动物不可饮酒改为凡动物不可饮酒过量。 Boxer 仍然很认真地工作， 其他的朋友都劝他不要这么搏命，他听不入耳，仍然认为自己必须要努力看见风车真正的运转。农场外有四只母猪生了31只小猪，而拿破仑是唯一一只公猪父亲，他不允许他的仔和其他的动物接触，凡有一只猪在路上经过，所有的动物必须靠边站。产量需要提升，然而那些动物获得分配粮食就减少，猪的待遇却反而大大地提升。规定每个礼拜必须要有自发性的游行，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的游行，庆祝农场斗争胜利。动物亦都开始忘记了自己饥饿的事实，他们宣布成立共和国，总统理所当然就是拿破仑。 Boxer 一生劳累，过了没多久他就顶不顺跌低了。枝渣在这件事上面表现同情，说要立刻将他送到去医院。之但是一些比较年老比较有学识的动物就看得明那架运输车的词句，惊讶地发现他们其实是想将 Boxer 送去屠马场而不是医院。这一刻那些动物都一起叫，但是始终这架车就消失在所有动物的视野内。过几日枝渣就宣布说 Boxer 已经在医院去世了，之但是谣言满天飞，枝渣似乎说服不到其他的动物，又编了另一个谎言，就是说那日的屠马车本来是属于屠马夫的，后来就卖了给医院，所以大家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误会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大家听完真的信，松了一口气。实际的情况就是Boxer 的身体已经做了皮革制品，卖了钱了，因为没办法将尸体送到去农场那里，所以做了一个纪念的仪式。这个仪式由拿破仑自己主持。自从 Boxer 死了之后，动物主义几乎就是名存实亡，动物主义应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拿破仑全盘否定。拿破仑认为勤奋工作和健朴生活应该就是动物应有的态度，但是作为领导层的拿破仑和枝渣就因为这样吃得更加肥胖，亦都没有工作。其他的劳动阶层动物吃不饱，辛勤做事，生活艰苦已经是整个农庄的普遍现象。不经不觉场上的七界只剩下一界，那一界就是凡动物一律平等，但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。绵羊亦都开始唱新曲，歌词的大意就是四只脚好，两只脚更加好。最后拿破仑、枝渣亦都开始学人用他们的后脚来行，那些动物看到这个情况都大吃一惊，那些猪开始学人的举动了，监工的开始就拎着皮鞭用无线的收音机来通讯，拿破仑的嘴就开始含着烟斗，而且还穿着人类的上衣猎装裤，他最喜欢的一头母猪更加穿上了连身裙。拿破仑邀请了附近几家农场主人到主宅，笑声歌声四起，动物决定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。过去其他的庄园敌人亦都来祝贺拿破仑，为拿破仑举杯，同时亦都澄清过去的不和只不过是误会，赞扬拿破仑以最少的食粮换取最大的收益的管治风格，理应要向拿破仑多学习。拿破仑因为他们的赞美高兴得得意忘形，举杯庆祝。没几耐拿破仑就同啲宾客喺赌桌上面突然就乱咁系咁闹嚟闹去，因为拿破仑同埋对家同时出咗一张黑图 A， 咁即系其中一方出千啦。室内嘅争吵声四起，室外嘅动物们望住宾客，又望住拿破仑，要分清楚边个系人， 边个系猪，已经冇可能啦。这个故事里面，作者利用拿破仑这个角色去投射苏联时期的执政者斯大林。斯大林在在位的30年期间，成功实现了苏联大规模的工业化，令到苏联在农业社会迅速转型成为重工业的军事大国。但是在过程中，他搅乱了食物的生产，造成了1932年的苏联大饥荒。斯大林在位期间，在全国上下制造个人崇拜现象，甚至制造白色恐怖，对党、政、军、领导人，甚至普通的百姓进行大规模的搜捕、流放和屠杀，造成80000人死亡。另一名的角色雪球，代表着聪明能干的领导者，在牛棚之战带领动物奋勇杀敌，亲自教授动物各种的知识，为到农庄的革命初期提供了实质进取的贡献。理应上以雪球的能力是当领导人的必然人选，但是他对拿破仑缺乏了提防之心，被拿破仑所养的恶狗追杀，令到农场失去了能力型的领导者，换来的就是专横的暴政。到底拿破仑是怎样去巩固他的政权的呢？怎样去实行他的独裁政权，仍然有办法去阻挡反对的意见呢？在这里我想用三个不同的角度观点去分析。第一点，拿破仑采取了凶残的处事模式，以杀一儆百的态度令自己管治得到迅速奏效。每当动物稍微对拿破仑的管治有怀疑，或者是认同了政敌雪球的讲法，就即刻受到处刑。其他的动物一看到一连串的处刑，即使敢怒亦都不敢言，要存活就要收声，忠实勤奋地做事，才不会至于被杀。第二点，就是拿破仑身边的宣传部长之家，专门操控农庄里面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。动物当发现管治的问题的时候，或者管治状况与原来的七戒不符合，之家就会立刻纠正，以免好似幼苗般的猜疑生长成为一棵大树。有时之家甚至会编造谎言，将荒谬的事情合理化。第三点是，民众普遍都是善忘的，纵然看到其他的动物受到欺压被杀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些事情都忘记得一干二净。亦都有可能的是，因为主流的局势、民村活动、之家大围环境的气氛，都无时无刻提倡着拿破仑政权的合理性，以至于个人意志被潜移默化被洗脑，甚至将雪球过去对农庄的贡献作出全盘的否定。改朝换代在历史上基本是常态，无不以革命的形式去推翻过往的腐败政权。革命带给人民希望，带来出路，毫无疑问革命的初心都是透过洗清众人所见的污垢，实行自我净化的作用。所以专制政权越是黑暗欺压，革命推翻的合理性就自然得到各方面的共鸣，一呼百应。只但是革命需要流血，换来的牺牲是不可估量的，整个社会从知识分子到平民都有必要付出性命的代价去换取希望。这样革命成功了，之后的路又怎样呢？在历史上，革命成功后的路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例如领导层的政治权斗、管治架构的经验不足、有能力者实力未能得到发挥、规章制度的不完善、普罗大众对革命的认受性、在外交谈判桌上欠缺的底气等等，这一大堆的议题都是革命后没得到完善解决的深层问题，导致后期的结果往往都是变质收场。而动物农庄故事最后提到，动物 已经认不出拿破仑到底是人还是猪了。意思即是，纵然经历了革命，但是掌权者却因为自己的需要和自私，有意无意地将制度去更改，初心不在，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无声无息地回到去革命前的专制政权。